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资讯。九尾摄影师团队的集体反水了，在这之前那个中国大陆第一狗仔呢是以布料明星方式以这一次把自己推上头条，但这一次呢似乎变成他自己了。那提出辞呈的团队呢一再是强调，离职并不是因为分赃不均，而是因为工作理念发生了冲突。 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易变，初尝爱情滋味的我什么都听不见，曾经在梦里喊一千百遍，在梦里凝视你的眼，为何你对我的温柔视而不见。最美丽的容颜，啊啊！为何推我向痛苦深渊？让我忘记你的脸，让我忘记你的脸，不看见。但愿从此忘了往事，而拥有明天，不能再好像从前，以为你会出现，在转眼之间不看见。决定好好安排自己去面对明天，不能再轻轻诺言，什么海誓山盟直到永远，爱情好似云烟。我的朋友对我说，美丽的女子容缠绵，

了你的南极，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接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先说到卓伟，他更接近于一个狗仔，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更接近于一个网红。但这种变化呢，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来，即便是开始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个行业，但是他的地位至今未被撼动，他的专业和曝光的精准度都让同行难以企及。

艰辛。

说狗仔队真人秀也罢，电视剧也罢，以及微博上秀出来的恩爱也罢，一切都是表演，而狗仔队所做的就是把表演拆穿。卓伟方说风情还在，不知道这一次分道扬镳会对中国大陆狗仔队的格局产生怎样影响呢？或许就此打破一家独大也没有什么好处。 现在时间刚好，依旧 I don't bow， 不换的音量，你坐在对面很骄傲，爱你挂在嘴头，画面越来越小，已经无处可逃，现在进入我的地牢。有点疯有点害怕，感觉有点奇怪，很不爱你不爱我，就是你 so bad， 我想要你想要的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算是很好，你站在对面很遥望，裙摆快要燃烧，月光越来越少，我们无处可逃，有些寂寞就是火药。 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很不坏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的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评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但不爱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的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 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不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

见不见，枕头旁不再是你的肩膀，就这样恋爱，燃烧过后的天堂总是显得特别空荡，一天天日日累积出的习惯，一张张相机网映的美好时光，哦哦哦哦哦，还有怎样谢谢你。